22:0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8号周一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哎，06:34，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咱们节日过后的一个欢快情绪的延续哈、啊，来自 The Brand New Heavies，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今晚。Tonight， 咱们开始啊！ Okay， 寒露之夜开始。 OK， 叶谦，你考虑一下，你有多久没有直播了吗？ 我应该有1周零1个周末，就是整个一个连周末算上吧，应该是八天没来。 有图有真相，你是9月27号从这个直播间出去的，就没再回来过。 那10天，八天。 你自己想一想啊， 我算一下啊，我现在没算呢还。 一下子今天晚上到了1640轰， 是 我们一起开启2018年也是第4季的男左女右的第一个有男有女的正宗的男左女右夜晚。 对，其实我们已经开启了第4季度的男左女右，也就是说我们寒冷的男左女右开始了啊，因为之前咱们火热的天气都过了哈，春夏现在秋都过完了，马上就要进入冬天的男左女 右。对，下一个节气就是霜降了，可以说秋天的节气就完全就是告一段落，再之后呢就该立冬了，所以说大家也该收收心啊，这个准备过年了。 是第四个季度，往往是会让人觉得可能是过得最漫长的一个季度，因为它寒冷嘛。 对。而且有一个好消息，我不知道叶谦你有没有在我的微博上看到哈？ 说 就是明年2019年还有男左女右。 那我跟你说，那个、恍惚到什么地步呢？我 有朋友给你发小纸条了吧？ 就是啊，我恍惚到那个感觉就是去年因为你发过，前年你也发过， 哦、对。 然后我今年吧， 一直都在发。 对，我今年恍惚到就是说为咱俩为这个节目道喜，为咱们所有听众道喜哈，我就结果我。一料转儿，我给就是说一下恍惚就给忘了，因为为什么我老觉得那是 习以为常 啊，已经过去的一个事情了，就是是不是去年的那条还是前年那条，我不能保证了，已经是。 所以你说这个感情当中也是哈，有时候一个人他总是对你好， 他所以他千篇一律的时候， 好像已经理所当然了。 哎， 你觉得没有什么这个不安全感等等哈？ 对咱俩太好了是吗？ 这是听友们啊，不光是北京乐广播的平台好，还有就是我们的听友好，因为我们的这个免标的这个指标呢是有严格的数字啊，大数据的体现的，就是市场份额同比上升超过10%。 嗯， 是要有5个月还是6个月啊？我印象不知道今年是怎么回事。 行， 就是你得有这样的一个数字的啊，很硬标准的东西，才会有这个免标的可能。 那么今天在男左女右，咱们正式的啊，恭喜一下这个节目又提升了10%，起码是。 嗯，同时呢， 嗯， 你想我上一档节目就没有免标。我去年爱的更久点是免标的，但今年就没有。 还是跟人在、 这说明什么？ 想一想怎么做哈、啊？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咱家人多力量大， 嗯， 是吧？ 说明 你那个节目好像没人，有没有人？ 我也问了一下哈，我的那个节目哈也是比去年上升了4%。 哎，那已经很不错。 不到10%是不行的。 4%，你知道？ 我跟你讲，我也是这个语气，就是当领导跟我说，哎，你这个没有免标，是因为你的这个上升指标只到4%， 同比上升。 我说啊。4%不错啊， 嗯， 我毕竟是有海参的人啊，啊， 别人台也有， 没有， 别的监控中，别的那个间隙中心间隙休息的时候也有海参， 谁有我这么长，谁有我这么久啊，所以我的听友 们，你要是比海参长短，那我没钢牌。 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我是那个 掉了嘴角傲了轻轻的盛开吧，你就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的最大光的心虚让你红毯，你是最好的最强的最妙的最骄傲的阳光彩虹小白马。生活是笑话，别哭着听它，别在意更换，不乐是你想，心要你哄它，一切会好的，一切都来吧，天地随你爽。你是那那个那那那个那个那那那那个那那那个那个那那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我是那那个那那那个那个那那那那个那那那个那个那那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 消息之后呢，带来一首比较欢快的歌曲哈。这跟我自己一个人直播的时候，因为我在十一假期中有三天晚上是自己直播、啊，那个调调是相当的温柔的、啊。 就没有放过如此欢乐的歌曲。 也有，但非常少啊。虽然我那一天也跟大家说这个消息了，但是激动程度哈，毕竟和你和陈默大家共同在一起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是， 对吧？ 所以我们正式一点啊，这个仪式感重一点，在节目里重重的说一下。 这个非常谢谢大家哈， 对，然后心情也像是阳光小白马一样， 阳光彩虹小白马哈，你是最强最棒最发光的、啊、 这个娱乐至死，娱乐至上，娱乐至死的大张伟的这种歌曲看来是， 对，说那么邪乎干嘛， 是是是 啊， 就是娱乐至顶，娱乐至顶的， 就是他会 快乐 之间抓住哈大家的这个情绪的一些东西， 快乐至顶， 对，谢谢各位在放假回来之后哈还记得这个晚上十点钟北京乐广播的这一块应该说是老乐园了哈、 嗯、 老乐园啊，老招校了。继续，今天晚上红人也回来了，1640红，有没有感兴趣的？而且我也很久没有真的捯饬一下照一张非卡通的照片了啊。这 现在都用卡通脸照着自己脸来救自己， 小树就是42厘米啊，这没有因为咱俩的两张照片而有什么大的改观哈。 好，艾米莉安娜·特里尼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这天堂灼伤了我的眼睛》， 不是，是今年天热灼伤了海参，怎么也灼伤了你的眼睛？ 你想想，一个天一个海啊，都够亮的。 Heaven's gonna burn your eyes， 来自艾米莉安娜特里尼。这个歌曲也是很慢摇的一首歌，就是很那个 chill out 的一首歌曲。这就是我喜欢他的原因，因为他也是不紧不慢的那种歌手，他不会急于求成，不会就是特别外露那种歌手。 嗯， 倒相反，老想关注这样的歌手。 说的对。 这你怎么能浑身是劲啊？ 因为我觉得有位听友，他听到我们的节目的声音，他低落的感觉一下子有所改观了。 哎，那就我们就没白忙活。 我觉得尚未崩溃的小未来，很久没有看到你了。你原来叫做尚未崩溃的小什么来着了？不叫小未来， 好像是尚未崩溃这个字在我们这个印象中， 就是的什么好像不是小未来。但他现在说呢，今天心情特别的低落哈。我这里要告诉大家，金星开始逆行了。 嘿，你这刚节假日完了以后，你有没有点好消息等着？ 不是，我得帮你找到这个低落的缘由是什么哈。 哦， 这个金星呢，它主要是负责人的这种沟通啊、情感啊，所以我猜你今天可能是在情感的这个方面呢遇到了一些波折哈。 嗯， 他说现在听到你的声音好受多了。 这能， 谢谢你一直都在。 对，能好受一会儿是一会儿吧。 这很重要，我们老说情绪转移法嘛。而且这11年的男左女右，如果说它有点功效的话，可能就是在帮你转移情绪这件事情上 还能转移 的。对对对，就是你觉得特别好笑的男嘉宾啊，觉得呢， 我这样成特别好笑的了，给人。 你不是讲冷笑话吗？ 我要给人舒缓一些。 不是，你舒缓挺难的。 不太有难度是吧？ 这事儿你就放弃。 行吧，行吧，行吧，嗯。那我 刚才据可靠消息说哈，北京起风了。 我来的时候就起了，然后其实这几天风都不小。 但是 你是在北京待着的， 寒露夜会更大。 对，明天还降温。 哎呀，大家都把明天啊要穿的衣服准备好。 拥挤着站立，走背停在这里，一抬头望去，以为看得见你早上的吻，还有余温，我还在等。北京起了风，只有蓝天白云，但愿这城市能带给你自信。然而我们输不输于这番旋律，爱若是花不是春继续猜，这城市能带给你自信。让 车站里曾被停在这里，一抬头望去以为看得见你走上了 每当北京起风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这首孙燕姿的《银泰》啊，因为它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北京起了风啊，但是天空会更加的蓝"。 我还以为你说他在那个银泰商场躲着那风呢。 他还真就是因为在国贸那儿啊，真的是在那个周遭，然后写的这首歌曲 啊。这个 好几天没来了哈。 对对对。 我以为当我们的照片po上去，当我们的两张照片po上去的时候， 会有人来争红是吗？ 如你原来什么刀片般的哈，大家的这个热情洋溢 的这个感谢信就过来了， 求红的，然后诉说思念的，各种对你哎呀嗷嗷的，觉得你不来受不了的。 但人家评论量没减，就是不来求红。唯一几个来求红的啊，有一个你怀疑他红过，还有一个你是绝对不会让他红的，就是你姐。你姐比这个任何红人都红，你让不让他红其实也无所谓啊。他刚才说了，今天红人有了吗？我来了。您来就来呗， 欠欠的啊！ 韩美在一旁， 谁需要他呀？ 人家过得挺好的啊。还有一朋友啊，说 你看我是不是可以摆摊去了？ 怎么了他哟？ 刚才，尚未崩溃的小未来说了，谢谢，又被翻牌子，原来是金星逆行，确实是感情上很失落，今晚要听。一整个男左女右， 一整个啊，俩小时呢，盯得住吗？你要是红人就好了，那你是真的能盯住啊。刚才有一个叫做什么，就叫 LV 的朋友吧，就是给自己起一名字，他给我他转发了你一条，然后他告诉说，哎，我来给了。我就在想，你来给什么了？你是来给红人名额了吗？还是来给什么？ 给转发了。 我想啊，他是想说我来晚了。 希望大家能够热情的求一下红哈，让我们知道这档节目确实，真如我们脸标指标里所提到的哈，可厉害了， 老厉害了。But it's not in service today. Sometimes the neighbors complain. The phone speaks another's full name. It's the secret life of letters. The secret life.These aren't my friends, maybe they'll be again, arranging themselves in their ways. I've got to pick up the paper. She says I'm glad it's not raining. 机会不能等，时间不能等，优惠不能等，超前一步的行动不能等。进京沃尔沃置换政策限时开启，最高补贴18000元，同享3年36期无忧购车计划，详情欢迎到店品鉴。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0000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 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本市西部、北部山区有小雨，降水量不大，对出行影响有限。受补充南下的冷空气影响，今天后半夜本市北风逐渐加大，明天白天本市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可达6级，请注意防风防火。而且明天本市气温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体感由凉转冷，请朋友们添衣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北部山区有小雨，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15度，最小相对湿度1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近日由香港导演关锦鹏执导，郑秀文、梁咏琪、白百合、赵雅芝、齐溪、周佳怡、商天娥等主演的《8个女人一台戏》首度亮相釜山国际电影节。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而电影《8个女人一台戏》正是以此为契机，展开描摹一幅当代演艺界女性众生相，从而细腻剖析女性的情感救赎与自我和解历程。再来看阔别12年，纪录片《帝企鹅日记》系列再度启程，《帝企鹅日记2召唤》正式定档10月12号在中国大陆上映。由江一燕演唱、丢火车乐队求子作词作曲的同名推广曲《召唤》也于近日上线。江一燕表示，自己其实早就是企鹅的粉丝，早在多年前看过第一部后就曾发出惊叹，这些南极冰雪使者的爱原来是这么的勇敢和无畏。最后再来看今天陈小青导演打造的美食纪录片《风味人间》发布定档预告及3张海报，正式宣布将于10月28号21点在腾讯视频首播。跨6大洲，涉20地，寻遍中华神州，沿革历史，风味人间将以前所未见的辽阔视野，展现中华美食在全球语境下的独特性，追溯中华美食在人文历史中的奇妙渊源。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22:34:3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8号周一晚上第二时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周一晚上第二时段，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彻底回归了常态的有男左有女右共同在一起直播的男左女右， 名副其实的你们也在这里，你们也是男左或者是女右。 家里俩人并排听呢？ 对呀、啊。 不太可能吧， 咱们这个每一个希望看到的画面都是不孤单的，都是怎么说呢，都是 成双结 对， 对 成双结对的、哦、这才是我们男左女右就是想看到的事情。 对，即便是没有成双结对，但是在自己的世界里呢，觉得此刻是特别舒服安静的，一天的工作以及所有的身上的负累哈都已经放下， 对， 整个人是相当相当的悠哉的啊，这段时间是真正属于你的 最喜欢的事。 虽然说红人还没有出来，1640红没有亮相，但是我们的小树已经长到1米了。 对，因为大家可能也是10天半个月没见了，回来以后大家也聊得特别热络，是吧，就像我在这10天半个月里也找了很多冷笑话一样。 这几天你还不忘找冷笑话？ 哎呀，我也就是说啊，现在呀、啊，也就我苦于啊，就是去买 CD 的时候啊，不太好买到那种，就是我自己又看得上眼，然后呢，人家呢又进货又进得很勤的那种 CD 了。有很多老货，然后他也不卖，他也不进新货。我问他们为什么，我好像跟你们说过，人家说已经进入新媒体时代了，我们进这种货已经很那个。那个也就像你这样的人也来买，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每个月都来买，因为我觉得你家可能还是有 CD 架的那种人吧。 你家有矿？ 对，我说是对，没错，然后我并没跟他说我其实每天晚上有2个小时兼职的这个性质哈，也需要。 那看来他不知道你是一位电台的。 他还不知道我有一份每天晚上这个2个小时的这种兼职的工作，但是他知道。像我这种人不多了，起码是他在脑子里他是这样想的，说以后可能也不会过多的进这种货了，那你为什么不去就自己在那个自己的媒体中自己找自己喜欢的歌曲去放呢？ 你铺垫这么多，到底今天晚上冷笑话跟他有什么关联？ 以上这些信息呢跟今天晚上的冷笑话没有任何关联、 啊、就是热身。 对，今天晚上冷笑话是来自小动物，或者说是来自一个看小动物的人啊，所以啊，不说韩美啊，先不说韩美，说在这个节假期间，我在一酒吧遇见一男孩，然后呢，喝酒啊，那就是一小伙子们喝酒，跟他，聊了聊，聊了挺高兴的，哎，互相的这个，就是聊得比较高兴啊，有喝有聊的，然后呢，他说呢，他是刚回到中国来度一个这个假，他是在爱丁堡工作啊，然后就跟他聊在那儿干什么呀？他说他是一个，他说我怎么翻译给你听的，我这反正当地我这个工作就叫企鹅树立者。哎，这个名字啊，你知道为什么叫企鹅树立者吗？我当时我也特别奇怪，我说哎，企鹅树立者，这个你在爱丁堡的什么地方工作？他说我在爱丁堡动物园工作。哦，那你给我讲讲什么叫企鹅树立者。他说啊，我们那儿啊，企鹅呀、啊都会目不转睛地盯着看，根本无法把目光从什么地方转移呢？从每天飞机在天空中飞过的时候，这个我们这儿的企鹅就会目不转睛地盯着看，根本无法把目光从这个飞机上面移开。然后呢，就这么看看飞机飞飞飞飞飞飞飞到一定角度，他们就这么看看看，然后就别急摔倒了，啊，都摔倒了，啪啪，全摔倒，一排一排摔，啊，然后呢，他说我呢，就只能一圈一圈的把它们捡起来，一圈一圈再扶起来，再竖起来。我说那你这就叫树立者，嘿，你不知道，一共有38只企鹅，每天那儿有200趟航班。So we search the sky for any flashing signs. 高薪吧，后来我问他，因为 你估计是 工作量挺大的， 挣的不少啊、嗯。因为你这个一天到晚，我得算了算，38只乘以200次航班，200多次航班这么飞过来，就算每天200次，你用24小时除哈、啊，那就是这怎么，反正就是他就没闲着啊，他就24小时之内，如果都是航班不停，他就没法闲着。你想吧，38只企鹅每次都 关键就是他这个工种还要起个名字， 对，叫企鹅竖立者，这个就是他们这个给他的职称，给他的这个称呼。 好的，在这个冷笑话之后呢，我也看到了一位朋友哈、啊，终于站了出来啊，打败了其他朋友，当上了今天晚上的红人，他就是青春版颜值担当的 哦， 喵喵闹闹闹。 哎呦，咱家红人群里总算有颜值担当了啊。 他自己说的，他的手机就是颜值担当， 那绝对没问题了。应该又是一个靓男倩女班啊，倩女就是一看就是倩女，应该是靓男了啊。 这个帅哥美女到你这儿就是变成了70年代70后人们特别以前爱说的哈， 靓男倩女、啊， 俊男靓女， 对，靓 男靓女， 靓， 你把这四个字组合好了啊。 我老想起倩女，就差 幽 魂了， 魂对吧？好了，谢谢今天晚上的红人喵喵闹儿闹儿啊，她是个东北妞，她自己说的啊，但是 她是喵喵闹闹，喵喵闹闹， 不是闹儿闹儿， 我估计肯定不是闹儿， 好吧， 是不是闹闹？ 今天晚上拜托你和我们一起哈，到24点的时候才能下班， 嗯， 辛苦了，寒露夜的红人，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微信聊天里最伤人心的不是在吗，也不是呵呵，而是微信已经逐渐变成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聊天通信工具，每个人无论早与晚都会抽出时间在微信上折腾。在聊天中你会发现，有些人经常发送一些让人反感的言辞，分分钟 让人聊不下去的感觉。其中聊天里最伤人的不是在吗，也不是呵呵，而是改天。因为说的人和听的人都知道，改天是哪天，也许是明天，也许是后天，也许根本没有那一天。感情就这样在一个个改天里随着时光流逝。朋友大强是自己开公司的，刚好有一段文案需要录成音频，他便在微信上找我帮忙，因为和他交情也不错，就答应了下来。虽然录音对我来说难度不大，但为了更好的效果，前前后后尝试了五六次才剪辑好发给他。大强很快的在微信上发信息过来，谢谢你啊，给我帮了个大忙，改天请你吃饭啊。我打趣道，不用改天啊，我今天晚上下班就有空了。大强明显感觉有点为难，隔了一段时间才回，今天晚上啊，哎呦我不行，我手头还有一些事情没处理完，脱不开身啊，哎改天啊，改天。我继续回复着，改天是我们最遥远的一天了，因为你不知道它到底是哪一天。大强这扭不过我，笑咧咧地答应了请晚饭，但是得明天晚上。以我跟他的交情，大强也知道我不是有意为难他的，也不是帮了个忙就一定要请一顿饭才可以的，只是想让他知道改天这两个字儿是多么伤人心，多么令人深恶痛绝。想起曾经看过的一句话，说改天是最忙的一天，人人都说改天有空聚，但改天永远没空过。那句改天成了永远也到不了的明天，那次相聚成了只是说说而已的客套。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天慢慢地成为了我们的口头禅，就像跟人见面打招呼说声你好那样自然随意。然后我们被人们口中的改天忽悠，我们也渐渐习惯着用改天忽悠他人。忙不完的工作，忙不完的生活，等你空了我忙了，等你忙了我有空了，等到感情都淡了，那也就该散了。以前总觉得岁月太长，话不必在一夜说完，情也不急于匆匆的点破，于是把许多事情放在了改天。可是我们都是普通人，没法做到面面俱到，没有人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身边有个朋友一直忙着生意上的事情，他的哥哥在微信上说了好几次让他一起去伯父家坐坐，朋友说改天再一起去。他伯父已经退休十年左右了，在朋友小的时候就已经很疼他了。朋友出来做生意之后也是跟伯父同在广州这座城市，由于一直忙着生意上的事情，迟迟没有答应和他哥哥去看望他伯父。没想到一个月后，他的伯父心脏病突发去世了，朋友的那句改天再也见不到了。席慕容在《小红门》中写过，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你以为明天一定可以再继续做的，有许多人你以为明天一定可以再见到面的，于是你暂时放下或暂时转过身，但是就会有那么一次，在你一放手一转身的那一刹那，有的事情就完全改变了。太阳落下去，而在它重新升起以前，有些人从此就和你永别了。其实人生中的很多东西 是经不起等待的，因为等待的代价太大了。亲人或在等待中慢慢老去，爱人会在等待中悄悄离开，有人会在等待中渐渐远离。如果总是抱着希望等待着改天，而改天迟迟不来，却一次次的失望，那么再多的热情与喜爱也终将消失殆尽。仔细想想，如果改天再聚，改天请你吃饭，改天再聊，要是真能成真的话，那么感情也就不会变淡了吧，这世间就不会有那么多遗憾了吧。曾经看过多少美好的爱情，因为常说的改天，渐渐变成镜中花水中月那样虚无缥缈了。曾经多少亲情，因为常说的改天，最终真的成为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了。曾经多少友情，因为常说的改天，变成了渐行渐远的无奈了。我们总是以为时光漫长，改天可以有很多天，下次可以有很多次，以后可以很久很久。你是不是曾经也跟很多人说过改天呢？然后在一次次的改天里，是不是也错过了一些重要的人？别再说改天了，活在当下才是最重要的。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不要再用改天来敷衍他人了。因为好多事情，改天不如今天，下一次不如这一次，等有时间不如留出时间，该聚就聚，该散就散，该见就见，该约就约，不用说改天，就今天吧。那些2018年还从来没有见过一面的朋友，还有3个月的时间。 一个人走到终点，不小心回到起点，一个新的世界，此刻我才发现，时间没有绝对。 每一刻都想拥有。 少时间能许愿？好想多一点我们的明天。我问着还有多少时间在眼前，你为多一点能实现我们的预言。哦，累积成纪念。 来自鹿晗演唱的《我们的明天》，在这篇的文章之后呢，也和大家应该是哈都自我的检讨一下，有没有就是一直说不光是在朋友圈的留言当中哈，还是私信里聊天说，哎，咱们得改天约一下了哈， 嗯， 改天约一下哈。改天见个面哈， 哪一天？ 对， 改天。 对， 哪一天？ 就一直都没有约上的朋友，而且真的，2018年还剩下最后的3个月的时间哈，就是天儿也快凉了。我们不是说嘛，天儿一凉就想干什么？吃火锅， 是啊， 对不对？吃火锅一个人吃是不是很寂寞？ 那就没什么意思， 所以一定要找一个和你共同吃完那些品种丰富的啊各种涮进去的原料。所以呢，自己哈在这篇文章之后呢，好好的想一想。而且我们常说哈，你对重要的人都会变成大闲人啊。 啊，是啊， 对不对？你家里人，你妈妈，你家里孩子什么事情，你一定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放下，对不 对？ 对 对对，我就全我把我自己都放下了啊。我的阿兹海默症，我 用这个来说明什么道理呢？就是很多时候可能你也许重视，但是你之前还有一些更重视的，但是只有当这件事情你绝对的排他之后，你才会马上说，哎，就这星期，哎，3、4、5你挑一天， 对 啊，中饭晚饭你挑一天，啊，宵夜我也等你， 是是， 啊，就约死了咱们好不好？ 世界太大，世界很小，时间太多，时间也很少，你们自己去自己去自己承担自己所选择的啊，见或不见，聚或不聚啊，交情长短不在于聚，但是呢，你交情深不深呢？它是确实是在于你自己对得起、对不起自己这份交情啊。你对不起，那就真是你。比如说，我这个结痂是就是，中学同学啊，老同学在一起，有的是专门赶回来，这个因为他就是。毕业以后他就一直在外地去打拼了啊，相反他是一个北京飘出去的人，等于是，然后他回来那这个不是一顿饭的事，我吊着他玩了5天，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这我特别理解，就是我回东北老家也是，我有时候会觉得心里挺内疚的，就是他们都是早饭也陪我，早饭各位， 那是那必须的，陪好你的， 中饭也来，哎，而且你知道在东北哈，就是大家都觉得不能让你打车啊，你哈利你等着我去接你， 对，哎， 就那么几步的道儿也要接你啊，弄得我很尴尬很不好意思啊，我是以后我回去我都不愿意告诉他们了啊！ 行，哎，人家从吉林从黑龙江半夜出发到沈阳接你，到宾馆接你。 我们第30单见。 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786888，世界茶 快来加盟。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刀枪如一抹，难做。 装地狱求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8号寒露夜里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令。 男左叶谦也在这里。 是，这里呢，我们也要带，这里我们要带。 好，变南方人了。 欢迎一下红人1640红， 选出来了。 对，我们的喵 喵 喵 闹 闹, 闹, 闹，今天晚上他已经让我们的这个评论小数涨到了1.45米，哈，非常棒。我们来看看这位女生啊，这个活泼的女生， 她喜欢猫，应该是、 白羊女啊、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关注了311位人士，最新关注的是银教授啊。我们再来看看第一个是谁带她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会不会和你一样呢？ 哎呦，是你嘿，韩立嘿，然后林俊杰，然后是我。 啊，对啊，我们俩之间还隔个林俊杰。 你看看我， 就是他想来想去，还是加你。还是加林俊杰为第二个， 先加林俊杰。 对，他觉得前两个还是要单身人士比较好。 后面再说，后面啊。 默默， 你看，叶谦、默默、王东、李想什么的，全都在。 真的，谢谢你啊，这位朋友一看就是爱听广播的，而且潜伏很深的。我之前应该是没有看到过你的名字哈、他也是一位，当男左女右需要他的时候，姐姐我站出来啊，就是妹妹我也站出来啊， 到底是 绝对不会怂的一位女士， 是就是这么。这么多咱家这样的听众才把这个节目做到，你们19年又免标。 说真心话哈，我今年是抱着可能要 进一下标哈、 因为确实太多年都免标，实在是觉得也不可能永远都这样吧。 人家也不是说你永远这样，你只要达不到10%同比增长率、你就得去跟人竞争，或者是自己划拆。 我说这真心话哈，爱得更久点这档节目我也是第一次参加 竞标， 对，就是之前都是免标的， 还好、 就这些年真的是有赖于大家、可能是晚上9点之后都可能很轻松哈，听节目的人呢也很多，所以我也一直都觉得很平稳平稳平稳，就直到今年呢上升的幅度降到了4%啊，所以就需要明年要参加这个招投标，当然这个我也会努力的哈。 是、你还有一定的这个时间段的经验跟怎么说跟你自己的把握哈。当然了，你如果说我去跟你竞标的话，我会我弄一档夜间恐怖音乐。 不不，我们的节目还叫爱得更久点啊，就是说如果谁要来进这个节目还是叫爱得更久点的，只不过呢你可能有更好的想法呀、或者是你比我更适合做这个时段的节目、我们的竞标大家不知道的一点是不是说做完就放在那里，而是要经过台里面很多的评委 啊、 还有很多的同事们打分，但是这个同事不是我们主持人一线的同事、 其实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我现在说有点倚老卖老了，都就是说我特别希望看到的就是年轻人不同的想法跟他们的就是更多的那种、那种第二天性的爆发吧，可能是这种感觉、因为我之前我也特别理解，就是很多原来我的家长、我的老师、我的那些长辈们说我特别喜欢就是你不同的想法和你的那个古灵精怪也好啊，是你这个那个反叛也好，反正你们的想法不同，然后都是心外思维，这个就是我们这些老人们缺乏的。现在我也是，现在我也特别深有感触。我现在觉得年轻人的想法特别好，都特别奇怪。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公平的舞台哈，就是谁有更好，谁更适合。我觉得我也没有说绝对有把握，一定会让这件事情还是花落我家。但是我有信心的地方在于，我做这档节目，点歌节目已经是没有人比我更久了。就是。可能自己更懂得点歌节目的那种氛围， 对、你有经验，跟你有经验值和你的这个热忱度，然后他们有他们的那个异想天开值， 不、 他们 可能会觉得点歌节目、 这个、 太老套了， 对、他们有他们的新颖、 啊、 创新局 没劲啊，每天都说同样的话没劲啊，可能觉得这件事情谁都能做，我不做啊，我要做更加的奇特的、 他有其他的那种想法吗？ 当然我觉得这个就是选择性，另外还有的朋友觉得太晚了，对吧？ 对， 这个夜呢，我熬不了啊。这个就是 9点到10点还好， 还好。 但是你知道吗？这就意味着你大概七点多你就什么都不能干了，对吧？ 也是， 对不对？你 哎，而且你也不能喝的，就是不是很熏，就微熏，你都会觉得自己有点不想听广播，就是哎呀，沉沉的睡过去是之类的，这样的感觉也是有的。 而且我那档节目还有海参啊，所以。 我拎出来了这根大海参。 你做这档节目可能来的时候要知道大概也就工作个48分钟而已。 对， 就是他 还要说一些 海 参的事儿。好 ，Big Deal， 来自 Everything But a Girl， 这个歌的名字就叫 Big Deal。 2004年14年， 你们是2003年认识，然后我是2004年认识，然后当时我认识 Adam 的时候，以为他是菲律宾的，因为他特别黑。 那时候他长头发，然后那个特别 还卷毛的，你知道吗？ 好看吗，man？ 喂，好耐冇见。 Long time no see. It's been a long time. 上次一起唱歌的时候还在 Sydney，K 到天亮不眠。一转眼，你的女儿叫我 uncle， 真的哑口无言。原来已从偶像变成大叔路线。那时我们上着课，谈着工，周末相聚放松，走在town hall的步行街，看着 Harbour Bridge 的天空。Do you remember？ 我的爆炸头学着黑人边 rap 边走。 I remember. Yeah, I remember. Oh no.How could I ever do something like that? I look so stupid. I guess I was pretty lucky, end up with making music. Why, hi, Dad? It's not easy what you do, you know? Of course, I've written so many songs. 我来几首啊？ 一首都没有。Damn, bro. Hey, don't judge me, alright? 这行也不容易。 同意。 我同意。 I agree. 的东西出现在各自的生活里，慢慢明白了人生不是简单的因为所以。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Yeah, it's been a long time, yo. 好久不见， 真的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总说找个人照顾是迟早的事，虽然会换至少带来给你们看看是不是好。虽然我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真心爱我，但知道你们是真心待我。老友在座，不用想太多，喝到底醉不醉都有人在我。拜托 ，Come on， 别接我的老弟 ，No please。新交的女友感情还不够深，我怕她被气死。Every time when I need some peace， 心照不宣，点到为止，是个颜色就 OK， 只有你们懂我的意思。I said write a song about it， 因为音乐，因为为工作和生活付出的心血，因为再见一样亲切，相聚从来不晚，只要你付款。My joke you always understand， 好久不见 my dear friend，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It's been a long time， 好久不见。 Alan 苏醒作词作曲，并和他的小伙伴一起演唱的《好久不见》。 对，我记得这个，他们就一开始在聚会的氛围中，然后说我认识你是1998年，咱们在一起。 对，大家都会这个聊天的时候会提及大家第一次相识在哪里啊，等等等等，然后对你的印象啊，这么多年来你的变化呀， 对， 这是很正常的哈。就包括大家对于我们也是这样啊。就从我们发直播帖， 07年呀，还是几年？ 对，那会儿啊，你们的直播帖还没有，从11年开始有。然后那个时候你们长得什么样子？ 哎呀，那时候不知道。 哎呀，那个难看呐。然后、哎、 不是没底下这句话。 这个你要承认哈，现在的手机像素之高，对吧？就是2011年，当然得特别特别美的人哈，用这个还原度很高的相机，能把自己照得依然美。 之前呀，我这个做听众的时候，我还是想探究一下，我想说，哎，宋世雄老师长什么样啊？ 嗯啊，好奇心啊。 比如说，哎，单田芳老师长什么样啊？这个嗓子这么有特点，我要看看他们样子。然后包括啊，甚至包括在零几年的时候做彩铃乐翻天，也没有说这种直播帖嘛，也没有说那个时候那个媒介也没有到了直播的那个状态嘛，所以你的广播还是会让人觉得，哎，这个唱彩铃这三个人啊，唱彩铃那两个人，还有主持彩铃这节目的这两个人，他长什么样啊？啊，韩立是什么样？肖乐什么样？叶谦他们，小宝这什么样？他们还有一种。就是探究感、窥视感，就是想看看你长什么样，然后 对 你还能去上一些什么其他的露脸的节目， 嗯 啊，报纸有你的照片啊，电视上有你的影儿什么的，那时候还以此为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感觉很，很在镜头前很过瘾什么。现在不是了，现在你 无所谓，你在哪儿都能自己成为一个自媒体。 是啊， 你随时 抖着抖着你就让很多人知道了。 对，你随时都能把自己抛上去。 对，人们对于自我的展示呢，不再仅仅纠结于或者说等待某个机会， 对， 而是自己可以创造机会了。嗯，于我们而言呢，反正你刚才说的那些早年间哈，因彩铃乐翻天而火爆一时的那些， 是 我真没觉得啊。我是一个对这方面特别排斥的人啊。 对， 就是早年间啊，确实对自己，人好像有一段阶段都是对自己特别不自信。 就我觉得他有点就是排斥的没有太多的理由了，已经。比如说啊，他忙不过来，这是一理由。这就是说他需要花时间去参加一个话剧，比如说开心麻花之类的。那他确实忙不过来，他晚间又很累，他还得背那么多台词，那他是有拒绝理由，对吧？但是他也参加了啊，他也参加。但其他很多就是比如说小采访，一个小时的，他也不拒绝啊。这跟我们照张相，他也拒绝啊。给我们跳个舞，他拒绝啊。给我们拥个抱，拍个照， 真的不太愿意参加，就是那种。尤其陌生人很多的群体活动的哈， 是啊， 包括那个时候，如果真的追忆起那段话剧时光的话，你细想一想哈，我忘了你们无库哈是哪个段落了哈，你们的台词多不多？ 在你后面。 我跟你讲，我现在想想，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哪根筋，真是，也是没办法哈，就是一份工作嘛，我是每天晚上都要说一大段的那个彩铃的，对。我真的现在想想，我没有一个晚上说错的。我当时不知道是自己顶着多大的那种哈紧张感，或者是还真的没有说错过，一次都没有错过。 那就是为了看你嘴鼻子溜索来。 那二十场演下来之后哈，我真的觉得是身心俱疲，然后觉得对于话剧啊，对于这个舞台，深深的产生敬畏啊，就是远离啊，自己不是那块料，不要让自己的人生吓成那个样子啊，天天被吓。 我也是觉得他们是一堆最可爱，就是职业话剧演员啊，是一堆。最可爱最令人就是敬重敬佩的人，因为他们这种，因为我们完了事以后我们经常喝夜酒嘛，他们就是在台温、你没去吗？当然你是好孩子吗？对，他们台温未凉的时候，这就属于俗话叫台温未凉的时候，他那个热诚的劲儿还能带到酒局上， 对， 还能带到他在那儿还在谈这个当时他的表现张力， 对， 还有跟我的这个配合，这个气口什么，哎呦，还在对活，还在那个饭桌上就意犹未尽对活， 是， 就是整个人呀、不疯魔就不成活那种感觉，就整个掉在戏里，所以这些职业演员让我非常的敬佩。 是、我还每天担心着，只是别说错了，对吧？一定要把这段贯口好好的从头到尾说完。 对， 而人家是讲的是每一次的表演啊，有没有超越自己， 是， 有没有 是 恰如其分的和，因为话剧它之所以哈能够被很多人喜欢，就是因为它有那一刻啊，根据现场的所有的观众，他会演员自动哈、生成了一种兴奋感。 所以我说，哎呀，你这真是。所以他们后来一步又一步连着每年的这个，他们都能 一直火到现在、 他们这种固定演员，他就一直后来的也有，后来就是新加入的，比如说沈腾那 对 那代人。 哎，你记得我们当时演麻花的时候，沈腾还来给我们指导过，你有印象吗？ 是啊、就是逐渐的一批一批的，他们演员是大换血的，但是呢，他主导精神是不变的啊，都是非常专业到位的这些演员。 我跟你讲啊，我当时哈、就是这不是事后再说哈、因为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人他走过来的时候呢，他就真的很带戏，然后他当时给我们指导，对吧？ 对， 我们那部戏里没有他，他就说这不能这么演啊，他就跟，因为我们都是小角色嘛，他就跟那个大段落的哈， 是， 哎，这个你不能这么演啊，就是一看就是他们对于这个戏的认真啊，以及他们的投入度， 对， 我不行。 他那个掐主线呀、是一定要非常稳的。哎，咱们都聊起戏来了，那咱、对咱们这个节目有点， 我跟你讲啊，我收回来，我就在讲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 是， 你把他拉到 也不行， 把他们拉到直播间，我觉得他们也不能。真的像他们的舞台一样， 两首歌后他们就不知道我放的是什么了， 也不知道自己说什么了。 我告诉你，我放的是什么，来自 Catherine 叫 Wilson， 这首歌的名字叫 Letting You Go。 对，所以我们要相信自己啊，把你人生中最大最容易能够让你产生自信感的那个能量啊挖掘出来啊，深挖再挖，使劲挖， 蓝翔吧，那个 不给我唱，嘿啊！来自 Catherine 叫 Wilson， 他的吉他手单独给大家演奏了一首《Letting You Go》。 早知道这样，刚才说那么多话就当电乐了啊！ 刚才还跟人沈腾叫板， 嘿，说人家 放两首歌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我这儿一首歌都没放出来啊，我就自己都放错歌了。 吹呀、啊！ 完了！吹呀、啊，吹呀、啊，吹呀、啊！我的 自由骄傲，主要就是说。你可能也确实好几天没有来直播间了哈、你这些破烂的那个 CD 们哈，自己也没倒腾一下哈。 别介呀、啊、我这 CD 虽是没倒腾清楚，但它不至于破烂呀，它还是很好的 CD 呀。 好吧，但愿哈。第三时段呢也剩下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我下面要带来的这首歌呢其实大家也很熟悉哈。我之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可能感情挺平和的夜里哈，突然放这么一首歌，叫《体面》啊。 嗯， 主要是因为在十一期间呢，我在朋友圈里哈，有个朋友他就是自己家的孩子， 啊、 好像有个什么歌咏比赛、 哦， 让我们投票。 哎呦， 哎呦，我一看这中学生们有两个唱《体面》的啊。 啊，你我下一时段我要不要准备一首《要强》啊？ 哎呀，唱的很不错呢。 别堆砌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深爱了多年又何必毁了经典，都已成年不拖不欠，浪费时间是我情愿，像谢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结尾。

就会降温。大风降温这四个字是组在一起跟大家说的，没风还好啊，有风它再大的阳光也会降温。大家一定要多穿啊，穿成什么样呢？我感觉是你可以明天就是提早的穿一下小薄秋裤，或者是那种反正是你想办法吧，穿两条裤子。好， 以上是来自于位来自一位44岁哈， 对，但我 两位老两位孩子的父亲， 是 他的忠告。 我劝你们这么穿，不过我不会这么穿。 你为啥劝人家，你自己不做到呢？ 我壮啊，我健硕呀。 我觉得还是冷暖自知吧哈，就是大家都对你说的话呢，你有一部分的这个接纳，同时呢也考虑自身的哈一些要求。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女生呢真的在这个节气开始之后呢，从这个太多的这个记载当中都告诉我们，从白露之后就不要再露肉啊，就是你不要再露这个胳膊露腿了。 几个字我现在有点，你比如说白露 白露不要露肉， 寒露寒丽傻傻分不清楚，白露白露肉，白露露肉怎么露，简直太乱了啊。 不能露脚，尤其是古人，因为那个时候不存在露胳膊露腿嘛，就是一定不能露脚啊，这个因为脚呢它 脚心受凉嘛，就不行嘛， 心脏最远啊，所以它的这个温度传递的它的是最慢的啊， 是 啊，所以你呢就一定要把脚护住啊，不要再穿什么凉鞋了啊，什么拖鞋啊，就是露脚面的哈、啊、都不太适宜了、 那个鞋底比较薄的那个也别穿了。 是到了第四时段啊，也到了符合奔五的你我的养生阶段了啊， 是， 虽然我们熬着夜啊，但是呢一些知识我们还是掌握着哈、啊，并且呢一直以来哈都希望大家在熬夜的时候要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 对，还有很多朋友说你看咱们这中医啊就讲究这个讲究那个，人家其他国家的人就从来没这么讲究过。咦，我跟你大家咱说明白了啊，其他国家不是 都不一样， 对、 啊、 不是每个它的经纬度都一样，所以呢它那儿的气候不是所有国家都一样，这首先你要考虑到。二是 饮食结构， 饮食结构跟人种不一样，也许他们是、嗯、他们这个是死穴，那个却不是死穴。对于东方人来说，这种受凉招风什么的这种是死穴、嗯、但是其他的这倒不是死穴，这是人种不同也有问题。第三呢，确实如果说温热带温寒带都是同样的，经纬度也差不多了，那个四季也都差不多，这气候如果他们还不注意的话，在那个国度的人，我也听过说大部分回来的人说真的是到了老了以后20%多少都会有咱们这样担心的这种受风啊受寒的病，人家也逃不过啊。 听老人言哈。 对， 下面呢就要在叶谦这首歌播放之前，我和你谈一下 这怎么 寒露 那么正经， 开始我们需要在饮食上注意些什么。 好， 对吧，不要觉得我们这档节目不关心熬夜人群的健康、 饺子什么都拿饺子充数。 寒露之后我们要进食辛辣刺激的食物，饮食养生应以清淡为主，适当多食甘，是甜的甘淡滋润的食品，如芝麻糯米蜂蜜等， 这些只能当零嘴啊。 也可增加鸡 鸭、这个不错了， 大枣 可以 山药 搁一起炖 等食物增强体质，就是说火锅改成烤肉， 辛辣改成温补， 对， 改成鸭汤是吧。 因为从寒露开始呢，它已经是24节气中的17个节气了啊，这就意味着气温下降，露水更凉。我们节气养生呢，讲究清肺生津，健脾益胃。哎呀，终于唱了。Bathe me in the water, warm me in the moonlight, take me with your kisses, find the secret places, touch me while I tremble, free my wings for flying, catch me while I'm falling. 周笔畅演唱的一周年，嗯， 咱都十一周年了。 对，这说的跟咱们不是一回事儿啊，咱们这是一档节目，人家是感情 啊，感情又 爱情， 新来一周年， 两个人之间相处，说实话啊，就是以前相处个一年，大家就觉得没什么，对吧？这是很自然的起步嘛，对吧？ 是 啊、至少得了解个一年两年吧、 啊。现在我可没有一年给你。 现在。跟我个对象、啊， 我可没有一年的时间给你。 因为过去大家必须要承认，这个约会也好，或者说这个恋爱的推进也好，它其实是很复杂，甚至没有那么便捷，对吧？嗯、你不管是约会的内容方面啊，以及约会的这个质感方面，你跟现在能比吗？你现在有手机啊，对不对？ 对，所以你不是 缩短了， 不是 you don't have a year。是 you don't need a year， 就是你根本不需要一年， 嗯， 你不是没有一年，知道吗？ 对，因为以前哪有什么朋友圈呢，对吧？你以前可能了解一个人，大概可能还要，哎，野哥，我打听一下。 好家伙，这什么人？ 你知道那个老张家谁是谁？ 嗯， 他儿子怎么样？ 这旁敲侧击，现在你哪儿不能打听到他？ 搜微博。 是啊。 搜名字， 所以这个 搜朋友圈， 媒婆界估计也快挂牌了，也就没法干了。这是， 就是你了解一个人变得更加容易， 是 啊、你走进一个人的世界也容易，但是你从一个人的世界里被请出去啊，或者说两个人没有办法融进一个世界，也都变得越来越 容易了。删除 啊，拉黑拉黑， 对 啊，就此我们彼此再无关联啊，或者说我们还活在一个群里啊，不是有些这个同事啊或同学关系狗对象啊，后来又分开的，你能退群吗？啊，当然我也见过退群的啊。 退群一开始 厉害啊， 一开始我也是觉得就是无所谓，就生退。后来我发现有很多吧，你退完了反倒更麻烦，有很多就是他不得不关心你说怎么了你。怎么退了？就一堆人来问你这，然后哦，你也在这群里啊？啊，我只是说，我不知道你在这群里啊，我还得跟人一个一个解释。我说哦，你也在这群里，我还真不知道你也在这群里。我要知道你们在这群里啊，哎呦，哎，算，咱们另组一群吧。反正那群我不是特别的熟悉，然后人说的话我也不是特别爱搭理，就我无法跟他们就是聊下去，就不是我特别感兴趣的话题。我看着他们那话题，我也。说白了啊，看着他们那话题我气儿不打一出来，好了吧，我退了，嗯，就这意思。 说实话哈，就因为现在退群它不会再显示了，它只是在这个群的人的这个总量上它会有一个减的， 对， 减退 是。 如果你 这个人性化了， 如果不是特别在意这个人数都变化的人、嗯、啊，甚至不是很敏感的人，都不知道谁在不在，谁不在。 当然现在你还有一个是比较敏感，就是你被群主移出该群， 哎呀， 那是你比较敏感的事情啊， 做了些偷天大罪的事 儿，这都不知道你跟那群里怎么混的了啊。可能是这个你跟群主有着直接的，哎，有着直接的过节。At Sundown 就是来自 The Hot Club of San Francisco 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就叫 At Sundown， 就是在日落时。While shadows are creeping in a little cottage cozy, the world seems rosy at sundown. Where love and smile will greet me and always meet me at sundown. I seem to sigh, I'm in heaven.When night is falling and love is calling me sundown. Every little bird is resting in feather nesting at sundown. Mm-hmm. Oh yeah. Each little rosebud is sleeping. Wild shadows are creeping. In a little cottage cozy, the world seems rosy at sundown. Where a loving smile will greet me and always meet me at sundown. Yeah, yeah, I seem to sigh. I'm in heaven. When night is falling and love is calling. When night is falling and love is calling. When night is falling and love is calling me home. At sundown， 就是这样，快乐的看着夕阳从那个这个从你的海平面上啊，如果你在海边，如果你在这个日落大道啊，这个最著名的，如果你在这个高楼上啊，你都能看见一缕阳光，尤其是现在北京，现在这个天蓝蓝，已经蓝了一个假期了，真的是非常非常舒服的一个假期的天气。只要是在北京的朋友应该都有这感觉，都是非常蔚蓝的这种天，让你不得不举起相机举起手机啊，想拍两张然后自己保留起来。自己保留就是说起来有点自卑，就是保留到什么地步呢？保留到什么时候呢？保留到忽然有一天又雾霾了，又那个晕沉沉的天气，你就会翻出这个之前你十月份照的北京的相片，你说哎你看那几天多蓝啊，天气多好。 这个其实就跟我们有假期是一样的，为什么我们要用七天的时间给自己一段松弛的哈非工作的状态？ 对， 就是为了让我们多多的攒一些快乐，多多的攒一些开心，然后把它做成为好像你的这种快乐的一个小药丸一样哈，放在身上，等你不快乐的时候、糟心的时候、难过的时候，哎，对，你想一想，我也是曾经很快乐的人啊， 我也是有药的人。 我那七天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想吃什么吃什么， 就是 我下一个这样的七天，哎、就是明年的二月份、啊。 对对，再见十一， 对， 再见中秋。 我们再下一次的放假呢，就是2019年的元旦啊，但也不过就是三天。 对， 真正的这个七天也就要等到初一到初七啊、除夕到初七的。 真正的大节就是春节了， 对， 那个新年只不过是意思意思而已， 对，就只是一个小热身而已。 对， 谢谢今天晚上所有和我们啊，在这个十一假期回来之后啊，陪伴了两个小时的听友们。 对，而且你们还真是能聊呢啊，只是一个清冷的周一，你们就聊到了差不多快1.8米了。 毕竟哈，我们的这档节目是免标节目啊，我也曾一度怀疑。这真的真的有那么多人听吗？所以每天也是用这样的评论呢， 这不你看 自己讲哈， 你看你家我家亲戚加一起怎么也得有50来人吧， 50来人能撑住这个场子到11年吗？ 每天一人说两句话怎么也有100条， 你家亲戚我家亲戚有那么爱你我吗？ 对呀，这个反正 哎呀 大家来凑， 其实亲人的爱往往是更加的沉啊、应该说是更低调的，对吗？ 对， 他们绝对不会是在什么 是不会来这抛头露面， 对，除非有人骂你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帮你哈， 对， 一下子这个壮壮胆，其他的时候他们应该不会露面的。23:56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完周一的男左女右。 男左女右， 这首歌呢其实是我临时换的，为了让我们一起哈好好的过十月， 哎，迎接第二个第四个阶段啊、迎接第四个季度。 对，尤其今天晚上情绪低落的朋友哈，但愿两个小时节目答应说听完两个小时就情绪好一点的朋友已经许下了好好的过明天啊，好好的过后天， 好好过， 好好的过以后，拜 拜。一座城堡，我们好到疯掉，像交换13多年双胞，生命在一场不顾烟火下的眼角，世界。